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让我用带着青春的朝气的声音告诉你，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让我用银铃般的笑声问候你。我看到在直播间里，来福哥和朱古力都已经打起来了，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你们接着打一会儿，待会儿再跟你们说话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要用杠铃一般的笑声的声音， 你倒是笑啊，你倒是 告诉大家我是今天心情不错，因为迎来了小周末，而且希望大家在直播间的留言板上给我们多留言，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的路上就想着，如果水水再说周三了，今天是小周末，我就要发飙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等着珊珊发飙，但珊珊在节目当中不经常发飙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水水说了之后，我不经常发飙之后呢，我就觉得那好，那我就别发飙了的珊珊。而且他说了，他一直在等着我发飙，所以我就有叛逆心理，我就不发飙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特别想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 总算有个正经的主持人了。 但同时又希望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观看我们的直播，又想通过花椒直播来关注这个活力982，并且通过北京时间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来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的直播的水水。 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你想太多啊？什么都想要。好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我们在好奇头条号希望在每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世界怎么了。这几条新闻都让我觉得对这个世界的逻辑和整个的那个想法产生了怀疑啊。我给大家分享第一条，在近日呢有一个视频是红遍了网络，这个视频当中呢是发生在江苏的一个318的公共汽车上，那一位中年妇女上车以后呢不主动投币，经过司机的提醒呢这个女子还是不愿意主动投币，然后呢这个时候车里的人就有点不高兴了，因为你上车不给钱怎么着，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就大放厥词，首先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开场白，她说，哪条法律说无人售票车一定要买票？什么是无人？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不是人吗，大姐？ 好，然后车内的人呢都一脸懵啊，觉得天哪， 无力反驳。 对啊，这个逻辑是哪儿来的？好，紧接着啊，然后大家就劝他说，你还是要投币了，还是要投币了。然后你猜这个女子又说什么？ 说什么？ 这个女子说，我都不知道你们语文是怎么学的，无人售票车不是投币车，也不是刷卡车。 是售票车是吗？那是没人售票， 是无人售票车。好，然后紧接着当大家都觉得这个女子的逻辑实在是太强了，没有办法去反驳她的时候，车上突然出了一个7岁小儿，就类似一个小学生吧。这个小学生的逻辑才真的是无人反驳。这个小学生问，那如果不用投币的话，为什么这里要放一个投币机啊？ 还不错，这个反驳还不错。 还不错吧。 所以整个车厢呢就基本上是不是成年人的那个思维比较僵化，就真的很难去反驳这种歪理，你知道吗？然后有的时候只有小朋友才能够说出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真理。 对，因为成年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怒火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车上你会发飙。你会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会耶。我觉得我是在公共场合， 我很难想象那个场合。我知道、红衣服的小女孩。 对不对？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件事儿最后闹得很大。就是最后民警都赶到现场。就是民警赶到现场以后，这个女子还是不依不饶，冲着民警喊说，车站写的是无人售票。然后民警可没有这么有耐心啊，民警就直接把她带走了。然后呢我看到网上评论的声音，其实有一些声音还挺有道理的。有一位网友说了，说其实你耍无赖啊也要有限度，要是没钱跟司机说一声， 对， 大家也不会跟你计较。 对， 就比如说 说，对不对， 师傅我有急事儿，然后现在我的微信和支付宝也都不能扫你的二维码，然后我又没有现金了，我能不能就免费坐 一坐？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扫你的二维码吗？因为是无人扫码车。没有说扫码，真不好意思，我不能这样支付。 对吧， 可以吗？ 我这样做过， 就是 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是车，就是你的那个钱掉了，然后就 爸妈一共给了5块钱是吗？5块钱都去买什么变形超、变形金刚之类的了。 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每天，比如说我要坐大巴车，然后2块钱，然后我外婆就会给我2.5块，因为有5毛钱是给我买糯米饭当早餐吃的。 有外婆的糯米饭。 然后就是钱掉了，其实你上车跟那个司机师傅说一声。你就说，叔叔不好意思，我的钱掉了，但是我身上也没有钱了，然后可不可以坐一下？ 好的，我待会儿就去试试。 一般 叔叔不好意思，我妈妈给我的钱掉了，我身上没有钱了，你看我的手机，我不知道二维码怎么扫。 没关系， 他可把我踢下去吧。 没关系，小孩子，我们这里是无人售票车。 所以最后是民警直接把这个女子带走了，这场闹剧就是总算平息了，是吧？ 我估计这个女子可能会接受一定的处罚， 一定会，要么就现金处罚，要么就可能会待2天。 那你说你犯得着吗？ 有的人就是这么轴， 对对，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咱们都能理解的啊！大家觉得呢？就这个女的啊，上了车之后。以无人售票这一个死逻辑赢得了所有人坚持不买票，然后最后民警叔叔带走了。 就真的是不值当。对啊，这世界怎么了？就歪理走天下吗？ 你知道你当时一直在分享这个女子的那个回复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水水是一个蛮善变的人，就是她的逻辑还不错，然后她的论据也很多。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反驳这位女子呢？首先她说了，哎，她第一个回复的什么来着？无人售票是吧？ 他说无人售票车 啊，你们不知道无人售票车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无人呐啊！ 哪一条法律规定了无人售票车一定要买票？什么是无人？你们知道吗？我就会回复他：你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人民币是中国。 哎，这种时候是不是就得跟他编一个？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啊， 你就跟他说什么？ 人民币是中国国家法定货币啊，必须要解决你私人或者是公共的全部债务，上车就欠债，欠债不还啊！ 哎，真的，这种情况你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什么？哪一年在哪里有一个人因为不投币上公交车而被民警拘留着？ 就跟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上了公交车没有投币，后来他死了。 哇，谁最后都会死啊？再过几十年， 对， 你也是挺有耐心的。 OK， 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共享宝马，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了啊，就是 共享汽车的 共享马扎，共享这个不管马扎，共享这个雨伞， 共享充电宝， 共享宝马。然后呢，共享宝马刚刚面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 此处招商啊，真是招商，是不是？ 就是有人就拿这个车啊，开始练习漂移。 哇，真会挑，练漂移啊，绝对不能用自家车，必须用共享来的汽车，是吗？ 对吧？然后是出现在一个沙地的场上 啊， 然后呢，这视频当中呢是大家开着这个共享的宝马车左右漂移，前后漂移，上下漂移，空中漂移，各种漂移。 你确定上下漂移了是吧？好嘞。 上下漂移是有点过了，估计那个开的是变形金刚。 不是，你以为是4D 吗？ 确实， 你是坐4D的座椅坐习惯了。 对，然后呢，网上就是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大胆的漂移呢？因为在共享宝马车的这个设置上啊，它可以去监测到你有没有超速，有没有违章，有没有就是油不够了。但是它没有办法检测你的漂移这个数据 哦，轮胎磨损什么的，这样的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准确的一个衡量标准。 对，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说去判断是到底是哪一个顾客开完以后轮胎磨损的，因为上一个顾客他就下一个顾客他也没有义务或者没有责任去帮你做一个全车的检查。 是的， 所以说呢，大家就在讨论说用宝马来练漂移这件事情对不对？ 确切的说是用共享汽车来练漂移， 是用共享汽车来练。 是不 对 的， 是不对的吗？ 一定是不对的呀。 那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了不能用共享汽车来练漂移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刑事管理规定。 我们还有刑事管理权吗？ 对，如果违反了我们的规定的话呢，就关禁闭。 好， 就蹲在那个墙角待一周。 好，那现在我决定了，在直播间当中所有潜水不说话但又被我们发现你在的同学跟你说，根据这个微微一笑刑事管理规定，你们被发现了以后就会在那儿箍着一个星期。 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今天早上起来都有点就是不太正常？ 哦，对了，海绵鬼鬼，你的书我已经给你寄过去了啊，你注意查收一下。 哦，好的，好的。 昨天远远就是让我给海绵鬼鬼寄的书。 你看，其实我觉得我Rona说的特别对，他说，比如说大家都用共享汽车来练漂移的话，下一个开车的岂不是很危险吗？ 但是他如果练完漂移，那个车有异常，是会报错的。车有异常它是会报错的，只是说就是它的磨损不会报。 但是比如说像漂移这种，它对轮胎的磨损可能并不是瞬间就异常的吧。首先我觉得咱们有必要练漂移吗？就是在哪里开车是要漂到哪里去？如果 山路开车想丢命的话就练漂移。 对呀，如果想享受那种比较刺激的感觉的话，就去坐游乐场的 过山车， 过山车这种 对啊，运动项目就好了。在我看来，你如果是专业的赛车手，你的确可能是有需要练这个漂移的，你的人生就是追求这种刺激嘛。 对。 但是你是专业赛车手，你肯定是有这个途径去练的嘛，不要拿共享汽车，对不对？我们只是有使用权，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要刻意的去折损它的使用寿命，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就跟其实共享单车刚来的时候，大家去什么偷轮胎，然后扔车子，然后又火烧，然后又干嘛的，是一样的，我觉得。 对。 怪不好的。 其实共享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有趣的事情了。 是的， 比如说共享单车在中国是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那也是存在了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问题。 对的， 最近呢在澳大利亚也是出现了共享单车被扔进河里，被挂在树上，然后澳大利亚的某一个城市的市长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如果在确定的时间内没有办法就是将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解决的话，这个公司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就将取缔共享的单车。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共享这样一门生意在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是希望它能够不要给我们的生活同样的增加那么多麻烦。 其实我觉得好像因为共享单车讲究的就是你随时随地就能找到单车嘛， 对不对？很难那个公司去进行管理和停放。 对， 你说他总不能派人在所有道路上面都等着几个人，然后准备给你停自行车吧，是吧？然后首先从我个人来讲，我每次骑完共享单车，我都是停得特别特别好的。就哪怕是周边没有停车的地方，我一定摆得特别正，跟路的方向完全平行，或者是完全垂直啊，自己造一个那种站点的感觉，不会乱停。 但是单车不是要停出一个斜度才会优雅吗？ 是吗？ 对呀、但 是 请问 是30度还是35度还是40度呢？ 我觉得要43.44度。 对，这是最优雅的角度。 对不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首先是希望大家在骑完单车之后，如果不是特别特别赶时间哈，其实哪怕赶时间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可以稍微的把它摆正一些，然后摆得整齐一些，跟其他的车努力找到一个角度。然后其实你说共享单车的这个企业是不是至少可以跟一些大楼的写字楼来进行合作。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购物中心，然后买东西，然后我是骑共享单车过去的，过去之后呢，我就把车往那一停，我就看到那个大楼的保安其实在帮他马车。我觉得他是其实可以给这些保安付费的。因为很多保安哥哥就站在那儿，其实可能有时候也没什么事情啊，他们只要能在保证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面给他们创造一份额外的收入，然后让他们帮大家买一下自行车，就跟咱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那个自行车库的停车管理员一样。至少可以从局部做起，让共享单车的停放变成有规则，然后更加整洁，更加不影响市容的这样一个环境吧。 所以根据微微一笑的这个规则来说的话， 对，管理规定， 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共享马车员。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 共享马车，要不咱俩就是共享那个凳儿架那个马车， 跟戴维说一说。 对，跟戴维聊一下是吗？ OK， 那在湖北武汉也是出现了一个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世界啊怎么了？就是比如说啊，现在的快递员他们在运送和这个去送高考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常常可以收到家长塞给他们的红包。那目前呢是有一个快递员和一个考上了北京大学的考生的合影是出现在了网络上。那他的家长 我有看到，就是很朴实的快递小哥和一个看起来就学习很好的孩子。 但是他的头像是被盖住的耶。 我看到的版本是没盖的。 没有被盖住吗？你看我看的这个版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你看他的头上是一个 类似马赛克这种是吧？ 对，就是你贴在脚上的，就是腿，就是那个鞋上的那种表情的那个小脸儿。然后呢，大家就在说，哎呀，这个快递员真的是运气太好了。送一些录取通知书还能够收到红包。 我跟你讲，这条新闻只要出来了，他就一定没有收。 他收了， 他收了， 他收了呀， 可以收吗？ 他收啊， 可以收吗？ 是啊， 可以收吗？ 是可以收的呀。然后呢，你真的是只看着贼吃肉，没见着贼淋雨。 对， 比如说他其实送这个高考通知书，还是会有一些比其他的就是更困难的地方。 他要更用心一些，我觉得。 比如说效率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些都是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紧急的件嘛，对不对？然后呢，一般来说你可能会， 我觉得它其实紧急的点并不在于说这个件有多紧急，因为你离开学通常还有很长时间嘛，它紧急的点在于心情紧急。 是，而且 就是考试很想赶紧拿到啊。 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奇怪的。就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网络的就是查询的年代，其实你并不是等着录取通知书来告诉你你有没有进这个大学， 对， 你直接上网通过搜索你的语文34分什么的，就可以知道你的高 考 分数了， 考得太差 了，知不知道？然后你还是会想着有一枚这个信封，然后到你家，然后打开它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以前留下来的一种传承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在以前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并不能从网上查询的时候，这是一个确定性的通知，让我们有安全感。而且现在看来，虽然从这个网络上可以查到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通知书的更多的意义在于仪式感。 没错， 就是我终于拿到那张通知书了，我要拍照然后发朋友圈，我总不能截图发吧，这张照片又不好看。 那他在送这个信件的时候呢，发现有这样的几个规律。首先不能太早，因为一般太早的话呢，学生没有起床，估计已经就是起了12年的很早的床了，然后终于高考完了以后也确定自己录取了，可以睡睡懒觉。 是的，你知道我刚高考完的时候，我的睡眠规律有这样一条规律，就是我刚起床没多久天就黑了。哎，怎么白天这么短，现在是不是冬天？ 玩着玩着天就亮了。 对，玩着玩着天就亮了，一起床醒着醒着天就黑了。 还真是一个美妙的人生呢。如果是长期联系不上这个考生，那就说明很有可能他已经决定复读。还有可能决定复读哦，就直接进入封闭营了啊！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快递小哥能够在运送这样的就是信件的时候多收几个红包。 其实大家关于收红包这件事情，在你的本职工作之外收红包，我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哎，他到底有没有收？你知道他作为一条新闻，我以为他没收，所以这条新闻才会有一个哎。他是有一种拾金不昧的感觉，我不收我工作以外的。 你要注意，是这样的，就是你肯定会推诿。 对，哎，别这样，好的 好 的。好， 但是这条新闻强调的是家长是硬塞给他一个红包，我觉得其实这是合理的了。家长的心情，儿子考上北大，是不是来人就撒红包，就恨不得把红包从窗户里面撒成雨一样的淋到下面去，对不对？ 北京大学我来了，是吗？我觉得对家长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所以在这条新闻当中我看到的最多的并不是快递小哥，我也看到的不是这个小孩考上北大，我看到的是那个特别欣喜的妈妈。 爸爸， 对，你这爸爸发的是吗？还是爸爸打劫？ 一般妈妈发不出去，妈妈恨不得收红包。 对，爸爸打劫。你知道就是对中国人的概念来说，这有一种洗钱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份 就是欢喜的喜， 对， 欢喜的喜， 这是一份 吓死我了！我说真的是，儿子考上大学还要洗钱， 欢喜的喜啦，这是一份喜庆，一份幸运，一份吉祥。我希望分享给别人，而且因为这份分享，这份喜庆会更加有意义，然后更加源远流长。 对， 对， 其实我不知道现在的熊孩子们啊，有一些熊孩子，不能说全部的熊孩子啊，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会分享。其实因为从小到大我们的很多习俗都是要分享的， 是的， 对吧？比如说红包， 红包 就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分享的一个习俗。所以说其实我是真的 还有小的时候，就是其实你比如说结婚发喜糖，这些都是要分享的嘛， 喜糖、喜烟、喜酒， 是的，喜鸡蛋， 任何带喜的东西都是要分享给别人的。就是当我们有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 的，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也知道分享，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的分享，带有特别强的教育意味。就是 妈妈告诉我这个要给你，所以我要给你。 而且他说的不是要给你，现在小孩的口头禅就是，或者说是现在有比较年轻的、比较 baby 的这种小朋友的年轻父母， 比较小孩 口头禅，对，口头禅就是要学会分享。你知道，在我看来，就对我的教育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例，而他告诉我你要善良，就是他没有告诉我怎么善良。 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咱们年轻的一代父母一起好好考虑一下，怎么让小孩真的去学会分享，毕竟身边没有同龄的小朋友一起长大。 哎，你知道吗，就是比我在广州的时候，我认识有一对就是那个夫妻，非常非常会教育小孩、嗯、然后他们的小孩就让我觉得永远都是很快乐，然后特别阳光、嗯、然后我给大家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的小孩就是比如说父母给他买了一盒糖，他很喜欢吃那盒糖、就他的爸妈告诉我说他就是超爱吃那盒糖的，但是他就是拿打开那个糖的时候他会想一想 啊， 然后他还是会递给你说你要不要吃一口 啊，好可爱，so cute so cute， 太可爱了， 是不是？就是他很喜欢吃那盒糖，他就觉得每个人拿一颗他就会少一颗，但他还是会考虑一下，然后。嗯，给你吧，你要不要吃一颗？就很可爱， 好萌哦， 有没有？ 我觉得小朋友的确是分享是特别可爱的一件事情，包括我当时我以前给小朋友买糖啊或者是买什么礼物，我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爱主动分享、哦、 嗯， 他们还是一般情况下在父母的教育之下，你要学会分享哦，你要给姐姐或者是妹妹分一颗哦、 嗯、 然后他再象征性的拿一颗给他，其实这已经是做到分享了， 选一个最小的 我觉得分享还是我们要好好想想怎么教，你能理解我那个意思吗？就是你不要告诉他你要分享，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分享，然后你要告诉他怎么去做，这样对我来说才更加的合理。 嗯， 嗯，其实今天的这三条就是世界怎么了的新闻、嗯、会告诉我们，第一条那位喊着无人售票车就不用买票的大姐， 嗯， 其实我觉得她是要学会学会不要那么站歪理儿。 对， 然后呢，你站了歪理儿呢，你别那么理直气壮 啊。 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上不允许你犯错，你不就一次没投币吗？谁还就人生当中谁还没有就这么就是无助的时候？ 是的，不要理直气壮，连不知耻的占据公共资源，我觉得。 对，然后还说歪理，还觉得大家都有错， 对、 啊、对吧、嗯？然后第二条当中就是，这个开着共享汽车会练漂移的，就真的是要学会，不要真的就觉得公共的东西或者公家的东西就不是你的东西。 嗯，就的确也不是你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不要因为不是你的东西而去损害它、 嗯、 不要做损人的事情， 就不要太模糊这个私人和公共的界限。 嗯嗯， 搞不好哪一天你开的车就是人家漂移过的，后来出事儿了呢。 哎呦， 你要这么想， 真的是， 对不对？你要这么想， 万事有因果。 然后第三条的这个其实就告诉 咱俩开始恐吓别人， 恐吓 万事有因果。 嗯，然后第三条呢，就告诉大家还是要学会分享，同时、嗯、我们也要尊重劳动。 嗯， 对不对？ 好，是的，我看到了，在直播间很多朋友也来了。这是 herbal 吗？是 herbal 是草本的意思，对吧？ 好像是吧。 哦，然后他说好爱珊珊，这种留言你就不能你看见念出来吗？雨水，嗯， 看不清。 是的、 okay ， 今天周三大家可能会非常忙碌，但是在周三的一大早呢，还是非常希望知道各位朋友都在做什么呢？ 没错， 有哪些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嗯，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接下来一段音乐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Send the song 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谢谢丽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会满足丽丽的心愿，她想要抱抱，然后我就给她抱抱的水水。 哎呦，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 Puppy 来分享了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感谢我们的甜梦兔生活，然后感谢大家分享以及关注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要提醒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全部的渠道都试一遍。 是的，所有的都试一下，重要的是先跟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好不好？因为看到有很多新老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嘛，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可不可以冒个泡跟我打个招呼呢？我特别喜欢看大家起的这个昵称的名字，有多么可爱。 感谢有为青年，感谢冬韵阁，然后也感谢爷， 谢谢爷， 爷霸道，谢谢您， 咱们应该用这个，就是那种感谢，应该用各种各样的语气说， 请注目礼， 还有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两眼噙着泪水的感谢， 还有那种 谢谢你 给我的爱，还有各种各样的感谢，那种春节联欢晚会式的感谢，感谢各国大使馆给我们送来的祝福的那种感 谢。 谢 谢思哲为我们送来的祝福， 是的， 谢谢射手为我们送来的祝福。 那好了， 好， 还有甩甩诺诺冒了个泡，彼得洛夫小狼来了，欢迎。 大主播好，是有多大？ 是的，这个今天是8月16号嘛，上来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1977年的8月16号，美国摇滚乐的歌手猫王普莱斯利因心脏病猝死在这个自家寓所的浴室当中。其实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上的今天，以后如果每天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告诉大家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也缅怀一下猫王。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猫王在中国的热度真的没有他在欧美高， 是吧？ 就是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还去伦敦的一个博物馆看过，就报道过，当时我在一个媒体实习，然后我还去报道过一个猫王的，就是一个私人物品的回顾展， 然后他在那个展览当中就是展出了猫王当时的车，然后猫王， 你先说完。 猫王当时衣服，然后就是很多私人物品，在现场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感慨，然后有很多他的粉丝就是 落泪是吧， 甚至于在那边都哭了。 你知道的确好像他们在欧美的那个影响力特别的深，到2000年的时候还有17%的美国人相信猫王并没有去世。他们就会有这种信念，觉得自己的偶像不会挂。还是缅怀一下啦， 缅怀一下。 对，但是你说你在英国实习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是电视媒体吗？ 是通讯媒体。 什么叫通讯媒体？ 就是某社了，就某个通讯社。 我知道了，通讯社，类似，好的， 对， 然后去报道的话，你是去。采访，然后回答写稿子， 对， 是这样吗？ 而且是看的是那种，就是他是那个刚开始的那个 media tour 嘛，就所谓的媒体游览，就还没有开放 的 时候， 感觉， 对， 媒体开放日， 类似。 好吧，看到了，彼得洛夫小狼说我困死啦，叫你起床，来吧，赶快起了。来继续先分享一下这个翻滚朋友圈系列的内容啊！刚才上个时段水说了这个世界怎么了，他分享了很多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资讯。接下来我也想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而且这个世界怎么了是用一种非常 confused 的表情，大家带着疑惑的情绪跟我一起走入这个世界怎么了？因为这个超模太火了，可是呢，它火是因为。丑的特别这种话我真是不太敢说你知道吗，我有点怕得罪别人最近呢是有一个泰国女孩被不少时尚人士预测会成为新一代的个性脸超模虽然按照传统的审美来说呢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维密超模的那种脸美腰细大长腿甜美范儿欧美风的各种各样的超模的感觉，她是按照传统的审美来说可能的确有一点点丑但是人家丑得很特别，给大家先看一下他这个长什么样子啊，好不好？长这个样子，其实就是有点方脸，然后眼睛的风格也是属于比较媚，然后眉毛也是有点特别。他其实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是泰国人嘛。然后他是一位变性人，从小就因为自己独特的面孔遭受了不少歧视，再加上这个独特的身份呢，遭受的歧视就更加多了。但是真的，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你知道吗？可是 甩甩说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了是吗？可是呢，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开朗的姐姐，他的姐姐和他长得很相像，但是姐姐从来没有因此觉得自卑，觉得自己的面容独特其实也是一个优点，所以就朝着谐星的路线发展，敢于自黑的性格收获了不少粉丝所以每当看到这个他不开心的时候呢，姐姐都会很现实的安慰他，慢慢的在姐姐的带领之下也走上了谐星的道路。 他就跟姐妹妹说没事儿，妹妹咱可以做谐星 可以做， 听起来多忧伤啊。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好像还是真的要有这种自我安慰的能力，然后自己 cheer up 的能力和精神然后开始呢慢慢尝试各种选美选秀之类的节目，他在镜头面前其实很有表现力然后慢慢的开始打开了知名度，也有很多大牌向他递出了橄榄枝，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艺人了慢慢的开始走上国际。就是再给大家瞅一眼，你觉得这个虽然丑但是你觉得会有个性或者会有一些镜头上的张力吗？ 会了。他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这张脸是完完全全的就是非常极致的诠释了在白种人就是特别是在欧美就是特别是安格鲁萨克逊人就是那个人种对于就是这种蒙古或者是亚洲人的这种就是 想象 的一种刻板印象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他们想象的亚洲人好看的，首先皮肤是要黝黑的是黑的然后呢颧骨很高， 对的， 而且很大然后塌鼻梁，你看这位同学他没有鼻梁啊塌鼻梁，然后厚嘴唇小眼睛，单凤眼往上挑每一项都符合 每一项都符合， 是不是每一项都符合 是不是 真的是每一项都符合 这放在镜头上其实感觉会有点完了 我觉得甩甩弄弄又要说了，说我去看不下去了，那你看一下我俩好了。 嗯、好 来，水水卖个萌。 发现东方和田烨是认识的是吗？你们在互相打招呼啊、 嗯？嗯， 很奇特，在我们的直播间碰到。 嗯，嗯谢谢见各位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说了幽默、好声音、清纯，嗯，清纯特别准确。 对、 嗯，谢谢。 嗯、其实我是觉得模特能不能红，有的时候得看他的运气， 对，看命是吧？ 运气很重要。 嗯， 你像刘雯，当时他在红的时候，其实你看每一个国际模特，他都有一步是一下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了一个巨星。 嗯， 然后那一步来说，总归是要有一个伯乐看上他了。 是的，是的。 然后刘雯当时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模特星探， 嗯， 他当时是发现了就 Naomi Campbell， 就坎贝尔， 嗯， 就是在大概在 90年代发现了很多超模的一个星探， 对，就是。 是 发现了很多超模的一个星探、哦、然后我看过一个纪录片，然后就是讲这个星探他当时在看到刘雯第一眼的时候，他就兴奋的就开始就类似要尖叫，然后他就跟就身边的那种就是时尚大刊的主编、 哦、汗毛都要竖起来了， 对，他就跟那个主编说，他说我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女孩，我觉得我就像看到了当年的 Naomi Campbell， 就是我像看到了当年的就是坎贝尔一样、 哦、 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巨星， 嗯， 然后他就指着刘雯，然后就把刘雯带出来、嗯、然后刘雯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巨星。 我的天哪，就是我现在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模特就是这样的呀、哦、 嗯 嗯， 但是大表姐真的是很美， 是，但是她的美也不是那种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美， 嗯， 我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刘雯很普通， 是吗？ 嗯，就觉得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我觉得她的气质很好，就是越看越好看的那种类型， 对， 嗯 嗯， 然后有点小小的酷，嗯， 对， 但是酷当中还是带着很多朴实的感觉， 嗯， 然后真诚善良温暖，嗯，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 但说实话，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审美观特别多元、 多元 越来越多元的年代、 嗯， 说一个人丑，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偏颇的。 对， 嗯， 就是什么是美丑，其实咱们也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对，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嗯、你认为的丑，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美呢。 嗯， 对不对？ 嗯 嗯，所以还是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嗯，也是希望这一位模特能够。就是继续的在这条星路上越走越远。 嗯，即使这个社会的审美观非常的多元化，但是希望你依然坚持，没事就夸我好看，好不好？辛苦了啊。 嗯， 来吧，谢谢徐子淇，说你俩主播特别啊，最好，你说我们俩特别适合搭档是吗？我跟水水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嗯，所以多多少少会有点默契吧，嗯、就是私底下不怎么说话了。开玩笑，好朋友啦。 嗯， 来吧。接下来继续分享翻滚朋友圈的下一条资讯啊，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了呢？为什么有人这么有钱呢？哈，哦，说起别墅，可能再高级的房子，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稀奇的了。 嗯， 然而呢，最近在迪拜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别墅，它是在海上漂浮的别墅，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新鲜感，是英国的一份报纸一个媒体8月14号报道的，在中东富裕城市迪拜，新型豪华水上别墅悄然走红。这些绚丽的海上宫殿呢，每栋是售价2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100万元。其实 还好， 还好是不是？ 在北京，也就在二环买一套三居室吧。 咱们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在海上住合不合适，好不好？ 嗯、 因为住在这里呢，可以享受360度的海景，还配有私人的水下珊瑚公园。给大家先瞅一眼这个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 长的样子其实就是在海面上建了一个那种别墅的风格， 嗯、 哎、 嗯， 就长这样啊。嗯、瞅一眼大概，嗯，它呢这个别墅呢又叫做漂浮的海马，嗯 嗯， 是有一个别名的。每一栋的面积都足够大，大约每栋到达这个300多平方米，一般设计分为3层、 嗯、 有主卧室、客卧室等4个卧室，还配有娱乐室、多功能浴房，可以满足10多个人同时居住或者是娱乐。嗯，包括很多这个主人卧室啊、浴房啊、超大的人造珊瑚公园啊，都设置在水下。 嗯、 所以睡觉的时候可以欣赏海底的景色，浴室里还安装了这个高科技的按摩浴缸。 为什么不直接跳海里呢？ 就是你要享受在那儿住的感觉啊、 哦、对对对， 就你要躺在那儿、嗯、住在那儿。所以它这个整个别墅呢是采用豪华的玻璃幕墙的。 嗯 其实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觉得住在海上 OK 吗？ 王子问说 安全系数高吗？嗯， 就是这个问题。 你看这种级别高的、哎、高的同学们，嗯、级别高的朋友就讨论的第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啊， 就是打算买了是吗？ 惜命， 打算买了，我觉得是嗯。嗯，在这篇资讯里面，它其实是预计在2018年会整体竣工，现在还属于一个大概的计划，还有正在进行设计的和宣传的阶段，所以安全系数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还没有进行很好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并不是外海，应该是有点类似内海，不太会有什么波澜的那种海域吧。 其实说实话，我有这么几个问号啊、嗯、第一个问号，这是我家对吧？ 对的。 然后呢，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开吗？ 不是，它是固定的，你到你的那个别墅去，然后你可以开私人游艇过去，会送你过去。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别墅漂浮，它是不会左右 动 的， 它不动， 对吧？ 它就是定 在那里，它只是 在 海上。 是的，是的，它不是游艇。你如果想乱动的话，你就买一个游艇就好了。 OK OK， 它是固定在那儿的， 固定在那里。 然后我住在里面的时候，它的房子是不会飘着动的，对吧？ 不太会动， 它不会有动感。 我觉得应该会有轻微的动感， 有轻微的动感。 因为毕竟海风它轻轻的吹，海浪它轻轻的摇，对不对？ 那这样我吃饭的时候， 这是我 猜测啊、酒杯会滑走吗？ 你不会滑那么厉害，是轻微的动感。 OK， 好，就是你不注意就发现不了这个房子在动的那种。 对，可能自己不用醒酒。酒吧，就是他会自己帮你晃。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对于这栋房子， 还有， 对于我家你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还有，你们家附近有鲨鱼吗？ 我不知道，暂时还没有碰到啊、哦，但是也不一定啊，就看命哈、啊。嗯， 那你游泳不是很方便吗？ 嗯，你知道这个，对他游泳是很方便，他其实还是有那种泳池在的，嗯，就是私人的露天的。嵌在海里的那种泳池，它是漂浮在大海上的，距离迪拜的海岸大概是2.5英里的地方停靠。嗯， 那你不觉得就是这旁边的海很委屈吗？ 为什么？ 就是海存在那儿，每天跟它打招呼，海浪轻轻的吹， 嗯， 然后海风轻轻的吹，嗯、海浪你轻轻的摇， 嗯， 然后这个人说没关系，我们家有浴缸，我们家有泳池。 你看，其实我觉得王子说的特别好，嗯、王子说的是等于买了一个海底世界。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不重要啦，咱们也不会去那儿买这个房子，我觉得这房子实用性太差了。嗯，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我非常感兴趣的环节吧，就是 冷知识，一听就知道了、哎、谢谢子琪， 特别喜欢各种冷知识。 子琪说水水棒， 对呀、嗯，我觉得子琪好像 看到这样的留言，你不能念一下吗？ 哦，我看到了，嗯，搜水水就是特别棒，来吧，今天有什么样的冷知识分享给大家呢？首先呢，想分享给大家关于三条动物的冷知识。 嗯， 第一条冷知识关于鸟。 嗯， 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萌的鸟是什么吗？你们觉得你们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鸟、最可爱的鸟是啥呀？嗯， 我昨天不是说了有一种叫嘟嘟鸟的鸟。 对， 就它不会飞， 嗯 嗯，我觉得就很可爱， 长得也很可爱， 长得 嘟嘟的， 对、嗯，就是圆圆的那种。 是的、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鸟呢，也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嘟嘟的，它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做银猴长尾山雀， 嗯 啊，它的别名更加的萌，叫做肥鸠， 嗯 嗯，就是肥肥的肥，就是那个啾、嗯、那个拟声词就叫肥鸠，北方呢叫它杨红。南方呢叫它石姐妹、石姊妹，或者是雪团子。 嗯， 你听到雪团子这个字，你就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什么样子的一只鸟了，对不对？ 对。 北京人用于笼养的呢，叫做它这个子子猫，或者是仔仔猫。 嗯， 它们是罗马尼亚的国鸟，在我们中国东北。嗯，我提到国鸟，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待会儿再说哈。他们是罗马尼亚的国鸟，在我们中国东北呢，浙江一带也有他们的亚种。他们可以适应这个生活在寒冷的冬季，远远看上去就像是裹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 嗯， 喜欢群居，体重呢大概只有7到9克。 啊、这么小， 这么轻， 7到9克， 你会觉得特别像个棉花团子把它弹走了那种感觉啊！羽毛松而不紧，白多黑少，绒绒一团，洗净不洗冻，憨态可掬。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就是用娇小的翅膀撑起圆滚滚的身体，扑腾扑腾的飞行的样子。给大家看一下照，就真的很萌。 很萌， 我看到照片我就觉得它很像个钥匙链，你知道吗？ 哎， 大家瞅一下，你这是无法自拔是吧？你陷入了这只鸟，大家有看到吗？这像不像这个它的别名叫做雪团子， 就很像那个大护法里面那只鸟 啊。 嗯， 7到9克，嗯，就很想，如果它是一个 玩偶的话，就很想拿个钥匙扣拴上，把它带上。 那你的钥匙会飞走， 它会回不了家是吗？ 对， 就刚才提到罗马尼亚的国鸟，我就是发散性思维，想到了昨天听那个一个读书的 APP 讲《菊与刀》这本书，他讲到说为什么讲日本文化的是菊与刀而不是鹰与剑呢？因为鹰毕竟是日本的国花，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虽然鹰是日本的国花，但是菊这种花在日本是象征皇室的啊，更加象征着日本传统文化当中的某一个侧面，所以就用了菊与刀。 你知道樱花就是在日本真的是很有趣的，我们找一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日本的樱花吧。 日本的樱花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点？先给我剧透一下，我特别好奇。 就是日本人他们就是看樱花就樱花它开啊非常短，大概就可能只在一个星期左右。 山上的樱花开，马上就落下了。 那是迎春花吗？不是， 不是山上的花儿开， 然后就比如说一个晚上下一场雨，它就没了。 就是的。 所以日本人首先他会通过电视各种新闻去预测今年樱花什么时候开， 是 什么时候可以看，然后不同的城市会赶着看樱花，然后在看樱花的时候有很多习俗，很有意思的。 对，我还是蛮喜，因为我有尝试过去日本看樱花嘛。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就是今年清明节前后，是吧？然后我的地接我跟他讲，我说我能看到樱花吗？我还约了个摄影师去日本旅拍，然后我想拍樱花照，他说你能，这两天还天气不错，你来吧，等你来的时候樱花就开了。等我到了日本跟他说这两天好冷，樱花没有开。 那你还好，我一个朋友去日本看樱花结果下雪了。 那他就去富士山啊。而且我昨天听菊与刀那本书还发现在富士山脚下，我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那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青木园林海，是日本人自杀圣地。 OK， 好，我们不说了吧。 很美，好的。 就最关键的是你看朋友圈，就这在这个我们的观众当中，你看王子和 Lisa 分别都开始把这种鸟形容成了糯米糍和冰淇淋。 糯米糍好形象啊。阿丹也说了，说好可爱呀。王子说像糯米糍似的， Lisa 说像冰淇淋。 有没有发现都是吃的？ 因为萌物很容易被形容为吃的，或者是吃的好吃的东西，尤其是零食类的，很容易被做得很萌。 估计王子应该是经常去日本看樱花，他说四月一般够呛。一般来说是要几月呢？三月还是五月？ 五月要够暖和一点才能开。四月底一般情况下才会有樱花季，应该是。来吧，下一条特别特别萌的，这条我真的要萌炸了，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说它很萌炸，但是它的主角一点都不萌，很凶恶，鳄鱼。我之所以说它萌，是因为它真的很不像很凶的动物。慢慢捋来啊，鳄鱼是一种爬行动物，大家都知道，对吧？在陆地上呢，它们的运动方式是爬行，在水中捕食，逃跑呢是靠四肢游动。但是在潜水区域，鳄鱼静态在水面上的时候只露出一个脑袋，你们记得吗？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潜水区域的时候，鳄鱼慢慢的向你靠近，只露出一个脑袋，你以为它是游的，对不对？它是靠两只脚行走的。 真的吗？所以它其实是直立在水里面，然后它露出了一个脑袋。 我要笑死了。 我要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它在潜水区也就这样走的啊。 太可爱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鳄鱼站起来走，你会觉得很不凶呢、是不是你能理解我那种感受吗？ 我能理解你。 我看到的时候都要笑炸了啊！就是与其说是走路呢，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懒得游泳，因为鳄鱼是代谢率很低的变温动物，所以和其他恒温动物和其他变温动物一样呢，能多懒就有多懒，来降低代谢率。所以在休息的时候呢，鳄鱼只要放松身体，身体就会沉到水底，这个姿势让水面上的眼睛保持警戒。那水底下呢，只要稍微滑动四肢就能够移动。看起来像是在走路啊，其实就是在走路这种感觉啊。如果是在更浅的水位，就会用四肢站着。在深水里面呢，为什么它不是站着呢？是因为它腿短啊，就是后腿够不着底儿，无法站立啊。真想要偷懒的话呢，会用尾巴来凑一下啊。 说实话，我觉得鳄鱼是一种它只要站在那儿都会有一种邪恶范儿的动物。 真的。 因为我之前在尼泊尔的时候去过那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它那个国家森林公园真的是胆子大到你的鳄鱼离你可能就十米。 我的天哪，我害怕，不行。 鳄鱼离你就十，而且是一群鳄鱼。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们那个时候是站着吗？ 因为有好几个都只有逃离出了水面。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是站着，你会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了。 嗯，就会觉得还蛮想和他们打个招呼的， 有一种你也是凡人的感觉。嗯， 迟到了，罚站。 对，我看到了，我好喜欢王子啊！我觉得王子的这个想象力特别特别的丰富。 对啊， 他刚才说到那个肥鸠那个最萌的鸟的时候，说很像糯米糍嘛。 对， 然后我们提到了这个站着的鳄鱼，他说很像海马。 有， 我觉得都很。能表现出他的这个画面的想象力。 对， 来吧，抓紧时间这个时段再跟大家最后分享一条关于动物的冷资讯。其实呢它并不是关于动物啦，是关于咱们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聊的一个日常的话题，叫做星座。 嗯， 十二星座嘛，你们知道曾经这十二星座当中是有过猫座的吗？ 哦，真的吗？ 嗯，猫座呢原位于这个几筒座和长蛇座之间，不要问我这两个座是什么座啊。 嗯， 这个猫座是由一个法国天文学家在1799年提议设立的，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猫奴。哦 ，OK。 这个天文学家认为自己在天文研究上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希望能够做点让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所以就创建了这个星座。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是一个很喜欢猫的人嘛，刚才说了，但却在星空看不到象征猫的星座，因此设立猫座。来弥补他的遗憾。 我真的挺感兴趣的一个点是，十二生肖里面没有猫， 为什么没有猫，对吧？ 然后呢，星座里面也没有猫，就是这么一个人类那么爱的动物，然后都没有出现在任何我们的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习俗，或者是我们就是编写出的这种东西里边。 是的，十二星座没有猫，这肯定是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的，因为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可能猫并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动物嘛，甚至它是没有 猫是很主流的动物啊， 但是我觉得它的象征意味没有那么好。 哎，国画里面很多猫哎， 啊，那倒是真的， 嗯，真的很多猫哦。 我觉得十二星座里面，十二生肖里面为什么没有猫？这个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研究以及定论的。我们改天可以 search 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十二星座里面没有猫，就应该就是天上没有看到像猫的座。 但很容易像猫啊，一个圆加两个点就是猫啊。 一个圆加两个点，那还是个笑脸呢，那还是个狗呢，那还是个猪呢。只要有两只眼的，那都像猫吗？ 也行。 对吧？对吧？其实呢，刚才这个天文学家，这个法国天文学家，不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像猫的星座，很遗憾吗？但他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猫。猫奴，于是就提议说咱们设立一个猫座吧。这个提议呢他告诉了自己的好友，叫做约翰彼得。约翰彼得曾经将猫座添加了上去，但是现在该星座已经被废除了，毕竟的确没有发现很像猫的星座。 OK， 好吧，那就是也是希望各位养猫的朋友要包含大家啊。 要包含一下。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啊，一位是 AA 加速器的联合创始人啊，创始人 Abby， 对的，合伙人。另外一位是智能法理这个 APP 的创始人潘先生。待会儿呢，请两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智能机器人怎么帮大家解决法律问题。 同时也是他们的创业故事。 是的，好吧，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待会儿再见了，送大家一首《我就不爱唱情歌》。 一会儿见。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演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浪漫，一 身轻视总不知所措，你不愿忘我，我紧握心啊，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演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心花了，你知道我就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每天早上的早间资讯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是这个时段请到了我的酒友，然后此时此刻不知道该怎么表现，略略有点微醺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看到了一位来自于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智能律师的法务平台的一位潘先生，觉得好像看到他官司就能赢的水水。 我们请到了的确是潘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潘先生，潘鹤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 然后 Abby 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对，我的酒友。 哎，大家好，我是珊珊的酒友 Abby。 这是我的师姐啦，就是我们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天天一起喝酒，那时候就在天天在五道口飘，也没有这么夸张，一周大概六天吧。 这么多， 对的。 要提醒大家，大家可以通过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关注和直播。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我们在花椒直播上的账号，叫做“活力九八二”。同时呢，我们在北京时间上叫做“北京青年广播”。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直播来看到 Abby 和潘鹤仙两位今天在我们这个环节所讨论的内容。 是的，我看到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陌生的朋友啊，第一次看到名字的， 拥有七色花说美女亲一个，好的，来看看先。该是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了，我们要满足听众和观众的要求。 我揍我， 你想听他告你，我跟你说。 好吧，咱们今天呢是要聊一些事情啊，其实可以先介绍一下 Abby 和有潘先生的一个背景。Abby 其实是我大学的师姐啊，北京大学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我有跟水水讲过，说你特别特别酷，先去非洲支教了。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先分享一下非洲的这段经历吗？ 好呀。这个刚好最近战狼也比较火，在非洲拍的，当时我去的是肯尼亚。非常酷，很好玩。然后当然我首先是去支教的。然后 教什么呢？ 其实他们没有老师，就是我去的是贫民窟的学校，就什么都教。 用英语吗？ 对，其实肯尼亚是英 语 国家。 OK。 对，但关键是当地的小朋友也会英语，就他们的母语是那个看不懂的斯瓦希里，但是他们当年是英国殖民的殖民地，所以Everybody speaks English。 每个人都会说英语。 你知道是挺尴尬的，就我去宁波尔支教英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小孩英语比我好。因为人家很多母语就是英语嘛。 对。 然后他就拿个词来问你，然后你会说 Wait a minute。 拿出了这个翻译软件。 拿出字典开始查。 然后基本上他们需要我教什么都教，比如说教他们的肯尼亚的国家地理，然后现学现教。教数学，教英文。然后有一回说啊 ，Abby， 那个我们这个神学没有人教，你来吧。然后我当时愣了一秒，说好的。然后拿起他们的那本神学的教材就上场了，然后一边背对着教材，然后说啊，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的呢？然后这下面的小朋友都非常虔诚的、争先恐后的举手，是这么爱我们的。然后当时我是挺震惊的，就是什么都教。 然后后来的时候，从非洲回来以后就开始 创业。为什么我说他英文特别好呢？因为他回来之后，其实他在非洲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了一段时间美国啊，在美国待了一年的时间， 对吧？ 然后回国创业做的是英语教育。 对。 我那时候天天用他的单词儿，那个软件背单词儿。 你就是你把他就是加入了那个就是什么单词什么小组吗？ 不是，那个不是我， 单词小组是我自发的，你知道我多难得了吗？ 天哪！ 对，他就开始创业了。是的，我们可以先问一下，比如聊到创业这个话题，可以问问小潘同学，可以叫小潘吗？还是老潘？您习惯哪种？ 都可以， 是不是？ 叫贺仙了，我觉得。 您是创业是年头也很长了，对不对？ 第二次创业了。对， 第一次创业可以先聊一聊吗？我觉得第一次的经历还蛮难得的。 对，第一次创业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游戏这个产业还比较火，当时做了一款页游在新浪微博上上线。对，然后 页游的意思是指什么？ 网页游戏。 网页游戏。网页游戏。 对，一个 就是我以为晚上出去玩呢，在新浪微博上线了。 一听就是俩不玩游戏的主持人。 所以就是分页游还有手游，是这个意思吧？ 还有 什么游？ 端游。 端游。客户端 游戏。 明白了，明白了。 电脑上的。 好的。还有神游。就各种游。 还有很多游。还有 交友。 交友。还有那个豆油。菜花油。 酱油。 所以做了一款。有没有很后悔来到直播间？做了一款页游，这是第一次创业。 对，这是第一次创业。然后当时那款游戏呢在新浪微博上线，然后效果还可以。但是第一次创业肯定有一些不成熟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我们大概做了一年多左右，然后我选择重新进入大公司，然后继续深造，然后继续来学习。所以说就重新进入了人人网。对，进入人人网。 那个时候的人人网。 对，大概是2012年底2013年初左右的人人网。 人人网真是让人感慨啊。 是的。 就讲出来可能 回忆是吧， 可能现在在直播间可能96、97年出生的小朋友们就已经不知道人人网， 可能已经不知道， 对吧？他们基本上开心网就更别说了。 是的。开心网。开心网是吧 、我们当时的那些网站， 你知道我现在偶尔还是会去登录人人网去干嘛呢？下载老照片。就有一些以前的照片，然后我就去找，然后我就再也不管了。对，我首先是很多年，大概2、3年之前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叫做什么去年的今天，看到了很多我不想看见的照片。我首先登录，然后把所有相册改为仅自己可见， 然后最近就跟登录的功能就是去下载一下老照片。 嗯，哎，说到这个，我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啊， 我记得在人人内部的时候，因为 就是去年的今天就是你做的。 这个倒好。就是老板周嘛，陈一周，这个当时就是我们实际上人人网，当然有一段时间肯定是受，微信的这个竞争啊，然后肯定是有一些下滑，但是我们老板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决策，就是无论怎么样，人人网上的数据 啊， 主要是大家的照片，还有各种回忆。是不能删掉的。 哇，好有情怀的老板。 因为人人网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大。如果其实这个占用服务器资源很大的，成本很高。但是考虑到整个人人用户的整体的状态，我们还是要留着。所以说到今天，偶尔我也会登录人人网。主要就是看我大学时代的那些同学的经历啊，还有那些那个有意思的社交啊。对，是。 所以说去维护这些数据是需要投入资本的，什么就投入成本的。 对，主要是服务器。 哦， 对，服务器带宽之类的。 那目前人人网就是虽然可能用户并没有那么活跃了，但他们的确是花了一个成本去维护大家的记忆。我觉得在我听来是一件好有情怀的事情啊，你会觉得吗？ 对， 就有人在花钱帮你保留那个云端的数据，哎， 很贵吗？ 如果数据量很大是很贵的。举个例子，不想黑某这个网站啊，有些很多云的都已经关掉了。 啊，对， 如果大家细数一下现在还存在的云服务器的，其实很多都关掉了。 哎，我 很大的都关掉了。 我觉得云的这个就是云端储存的这种网站关真的是一件很坑人的事儿。而且他有的时候他关他也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去哪儿 了，不要关了， 然后他就关掉了，然后就没有了。 好的，再见，你的数据都不见了，哈哈，想找吧，找不到，因为它在云里。 他在你不知的世界里。 哪天下雨， 不是你触手可及的。 哪天下给你。哎，你知道我昨天有看一个动图，我都要笑死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说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这么背，它真的是个动图，就是一排车在那儿，结果上面有那么一些乌云，然后是有一朵乌云，下了一个柱状的雨，就跟瀑布一样，是个动图。先从这边扫过去，别的车都好好的，这边车也好好的，然后只有我的车在淋哗啦哗啦，然后上面是一朵乌云，就为什么会这么背，你知道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的确是，我觉得像人人网这个，他去花自己的成本去维护一个云端的数据，给大家营造一个时代的记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事情。 而且我看到了潘先生的美德。 什么美德？ 就是他还在说前公司的好话，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实际上是很容易从一个公司学到这个公司让你觉得真正让你觉得欣喜的地方，对不对？ 对，我实际上真的非常感谢人人网，因为第一次创业明显会发现，当时第一次创业的时候，说实话，毕业刚几年。 是的。 对，所以说身上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包括主要是在比如说为人相处啊，然后这个与人打交道沟通啊，这些环节肯定没有这个很多年工作经验这么成熟。所以说在人人网这样的一个体制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实际上所在的部门是人人游戏，还是在做游戏。但是我们做的是这个重度的手游。对。所以说在人 手游为什么有重度手游和轻度手游的区别？ 对，比如说 就是需要手机重一点，就是你要带大手机。 就只能拿 plus 打是吧？就是正常规的这个人摆不下。 不要再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好吧？重度的手游的重度是怎么样来区分？ 就主要是指这个游戏的玩法比较复杂。就是不是休闲游戏， 明白了明白。 比如说像开心消消乐这种游戏玩法很休闲，它就属于轻度的手游。 有各种人物的，还要换衣服、换皮肤、技能、什么武器的，这些就叫重度手游啊。 对， 我还知道一些因素的是吧？ 然后 这是第一次创业。 对，第一次创业之后，然后去了人人网，然后在我在大概去年吧，去年五月份就开始我的第二次创业。为什么这么感激人人网？实际上人人网给了我很多。包括这个深度的互联网行业的认知，包括团队，包括最重要的是还给了我投资。 哎呦，人人网投的你？ 对，我的第一笔钱是人游戏投的我，就人网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叫人游戏。 知道了。 对，他投的我，虽然他现在已经 MBO 出来，但是还是源于人网的体系。 明白。所以你第二次创业到底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跟游戏还相关吗？ 跟游戏已经没有一毛钱关系了。但是我感觉这个整个还是一个互联网行业的一个事情。我们第二次创业主要是在尝试用科技，主要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这一块来做一个智能的法律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尝试去帮助老百姓或者帮助一些企业来解决一些基础的法律问题。 嗯嗯。 我们希望呢是能够用科技来给这个生活带来一些色彩。 嗯，怎么用人工智能去解决法律问题？大概一个比如基本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形象是什么？比如说我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啊。我去交停车费，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应该去维一下权呢？我是有可能通过你们的平台，然后去参加。 你说这个点太好了。 什么点？ 对，我来给你讲一个很切实的一个场景 啊。 在英国有一个法律机器人叫 Do Not Pay，就是不要付钱， 不要付钱。 对。然后这个法律机器人就是做的交通罚款。 哦，是吧？ 是一个大学生做的，单向做交通罚款，处理交通罚单。 嗯， 因为在英国很多都是电子罚单。 嗯，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电子设备违章，有些时候有些处理是错误的。嗯，所以说 Do Not Pay 这个机器人，一个大学生做了，专门帮助那些被罚的人来如何申诉。 嗯， 把这个罚单撤销。 嗯， 这个机器人在英国火了 啊， 就是在做你说这个场景非常精准。 这个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哎， 什么痛点？ 就是有的人就被冤枉，就是要付那个罚款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找人工会很麻烦。 是的。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说，那小钱就算了吧。 对对 对 对对对， 我就花钱买个方便。 对。 而且因为那个罚单在上面，如果你不付的话又很麻烦。 对。 然后如果是有一个人工智能来帮助你的话，你等于就是说稍微的简单的填个表格， 对， 或者简单的勾选几项，让你提交上去，它就会自动帮你全部处理掉，对不对？ 它会从很专业的角度告诉你，您这个情况在法律角度为什么是不适合处罚，对，然后来帮助你找到一些核心的证据，来把这个事处理掉。 找到证据之后，我给谁看啊？ 这个他会，当然还是需要，有可能还是需要那个我们去网站去提交一下。 那我 还是 没有解决我的痛点， 但是没有解决你的这个 太痛了。我觉得你太痛了。你知道我是特别喜欢跟别人就是去争论的人。我前两天去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我应该是大概11点左右到的餐厅，然后可能是大概下午两三点左右离开的。 嗯， 然后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时间还有数字了哈，我就去交停车费，然后他并没有显示任何你应该交多少钱，是他口头告诉我的。正常情况下，我就一般院里停车可能就是6块钱或10块钱一个小时，对不对？我真的我是认真的，我跟你讲，你不要笑。然后他说50，我说50，然后我说多少钱一个小时？他说你大概算8块钱一个小时。我想8块钱一个小时，我停50块钱，我就是得6个多小时。可是我现在吃饭就是最多也就4-5个小时啊。我说他说8块钱一个小时非常闪躲，就是勾起了我跟他就是对，朱古力都提醒我了，是3点10分离开的，跟他一起吃的饭。他说8块钱一个小时，然后他就说，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到底多少钱一个小时？他说。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人要排队，你说要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吧。我说不是我说要给多少钱的问题，是到底该多少钱。我把手机给你，你给我拍一下那个系统上显示的我停了多长时间，然后显示多少钱。他说算了，你该给多少给多少吧。我就会觉得像这样就很不专业，然后很不智能。他其实在乱收钱，你知道吗？他其实在一个空间里收一些自己的可能灰色收入还是什么的，我就很想去跟他就是去争论一下。 对， 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智能机器人帮我处理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棒。嗯，这种情况下有任何法理可以帮我证明吗？ 这可以的，你去法理上可以跟我们机器人交流一下。机器人可以给你很多建议。 哎，为什么你的背景完全没有法律的背景，你最后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去做律师的这样一个创业的？ 对，我可能还需要补充介绍一下。 对，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法律背景，而是一直做游戏的。 实际上背景还是挺奇葩的。我是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 对，这就是背景了。 这就是背景， 大学都学法学专业了。 这是个特别有背景的人。 只是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比较奇葩，没有做法律，直接跨行跨的比较大。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直接跨到互联网领域，然后做了互联网手游这样的一个领域。 所以你在大学学法律的时候很喜欢玩游戏，对吧？ 猜准了。 那也挺幸福的，就是把大学的专业和爱好都做成了工作。 是的，就是专业不好说，就是 我真的 好好， 我说到这里，我感觉自己还挺幸福的。我基本上，到现在我毕业9年了，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兴趣。就是我喜欢做什么，还是能勇敢的去追求一下。 就对面两个人幸福感都爆棚了。 是的， 因为 Ashley 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超幸福的人。 其实咱们俩也是。 是了。 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就是做了4个特别任性的人。Abby 也是那种属于幸福感，就一直追寻着自己的想做的事情。你看他想去非洲就去非洲了，毕业之后他也没说想找工作。我想去支教，想去体验一下，他就去了。回来之后该创业就创业了。现在你是在一个创业加速器做合伙人，对？ 对不对？ 哎，对，其实贺仙啊，就是我们 AA 加速器孵化的学员。因为现在其实也是国家双创也升级了，就是让空间不空嘛。就是现在其实创业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们知道100家初创公司过了一年还剩多少家吗？ 一家。 哎，十家。然后再过了两年， 吓死人了，100家剩一家。 但差不多了，你再过两年就只剩下一家了。就是现在的创业的成功率非常之低。像我3个月之前啊，我们面试过的项目，然后我前两天打个电话去回访一下，他说啊，已经不做了，就是非常的正常。然后现在就是创业有风险啊，那个入行请谨慎。 但是你说像比如说你3个月之前面试的这种项目，然后已经3个月之后你去跟他聊聊天，发现他已经不做了。除了让我觉得创业不易之外，而且发现创业者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创业者特别勇于转换跑道。有些人就是连续创业，像比如说贺仙其实就是第二次创业了。就是对我来说，我看到很多创业者说，哎，我第一个是干嘛的，然后第二个我去年是干嘛的，我今年是干嘛的，然后今天把公司关了，把公司卖了，然后我又干嘛了。我就觉得创业者身上有这种无穷无尽的去尝试的动力，然后也不太怕失败的这种勇气，还挺棒的。 因为其实我说一下我自己吧，就是我是那种就毕业了以后大家都会觉得我会去一个大的公司 媒体是吧， 或者大的平台的那种，但是其实现在我马上又要开始创业，就是类似于我觉得创业的一个点在于，首先你是为自己工作， 是的， 然后再其次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拿到的是别人的钱，然后做起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勇敢一点。 为什么？ 就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博弈的一个心态，就是首先你会觉得说这个钱如果我错了，那就错了，咱认。 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 这是第一重，然后第二重你会觉得说这个钱你如果这样用的话你必须要承担责任，然后你会在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胆量就是放出去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收回来，再想说它到底可不可行，因为你到最后其实你浪费的不仅是别人的钱，更是自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他们其实经常给我讲到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受用，就是比如说我的投资人他告诉我，他说我投给你这个钱浪费了也就是我的一点钱，但是你浪费的比如说3年到4年的时间是你整个的就是这个时段的青春，就你要自己去衡量，其实你的时间是比我的钱更值钱的，所以很多创业者他其实压力很大的点在于他的时间成本很高，而不在于他的资金成本很高，因为现在投资方那么多，钱要有总是有的嘛，对不对？ 但是按照我的看来，我需要如果融资的话，我是有几个需求的，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一定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投资人可以给我带来除了金钱之外的其他的资源，然后我是需要他来帮我的，或者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而我又需要启动资金，所以我可能需要一种资本，然后这作为回馈是给他一定的这个回报，然后股份将来挣了钱是给他分的，对吧？ 对。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我手里有钱的话，我创业的话一定会自己投钱啊，就至少投入一部分钱，这样我会特别有那个动力啊，会有压力。 不用你想，投资人一定会让你投的。 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他就不投。 所以老潘，你当时创业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怎么考虑的？ 还真是这样，就是看来这个两位都有过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创业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自己投了一些钱的，然后在之后呢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它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跟这个这可能有可能涉及到创业的初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现在是可能暴露年龄了，32岁。 真的呀，好年轻啊。 真的不小了。对，32岁，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30岁到35岁之间可能是创业的一个相对黄金的一个时期。 是的。 对，这个时期呢工作阅历比较丰富，同时还有那种拼劲儿，还不至于年龄太大，同时对世界的这个认知还是处于比较前沿的一个行业。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他说的，第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你选择的这个方向，如果说你做了2年3年，你发现哎，最终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很浪费生命。其实在无论是浪费自己的钱，还浪费投资人的钱，最终我个人感觉，浪费生命，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然后其次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啊，其实我现在因为比较幸运啊，算是这个拿到第3轮的融资了。 哇！ 但是你会发现，对，算是一个 pre A 轮吧。对，但是你会比较发现，就是越往后拿这个钱，你的压力越来越大。 是的。 就是你身上拿的这些钱，你肯定要想，就是你的这些钱要给投资人带来回报，同时，而且这些回报呢，你就是不太敢随便的去花每一分的钱。因为你知道，每一个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会感觉就是创业的这个压力也会是 越来越大，而且现在的这个状态会比我去年五月份创业到现在是一年零两三个月吧，会发现状态也是越来越，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同时事情也越来越多， 就是很辛苦，创业真的是很辛苦。 越讲我就觉得演播室的气氛就好像马上紧张。 你知道像我跟水水就是经常会抱怨说哎呀我们做了早间节目每天都要起好早啊，但是我一点都不孤单和寂寞，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创业者。 所以创业要谨慎。 睡得比我晚起得比我早，真的是我真的都佩服他们啊。其实我觉得像贺仙还有 Abby 他们两个是正好两个角度，一个是一直在持续创业然后也在大公司工作过这样的背景，一个是自己创过业，现在是看了一个做了一个创业的加速器，是看了很多很多创业者一直处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Abby 应该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看了很多创业的项目，对 的， 对不对？如果是让你去，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肯定问过很多遍了，但其实我也很想分享给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就是在你们看来，你们肯定团队有一些根据很多的样本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什么样的创业就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然后创业要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它才能够真正的奠定这个成功的基础呢？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就是被各种 应该是问过很多遍 投资人， 对不对？ 然后都被问过，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自己更独到 的 见解， 是的， 特别是作为他来说，看了很多嘛，对不对？ 对，其实确实来 AA 加速器之后就看了很多很多的项目，大概每三个月看1000多个项目，那每次要从1000多个项目里面然后进行挑选，然后面试大概200-300个，然后最后能够加入我们的是20多个，然后20多个呢我们会非常非常亲密，就像我跟贺仙一样会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会去上课打磨沟通等等，然后最后出营能够上 demo day 的大概有10来个，然后最后拿到投资的会有大概60%-80%会拿到融资， 感觉像一个创业界的真人秀一样。 对对对对，还真是我有时候在想把这一个场景拍成真人秀， 100进1000进100，100进20，20进14，这种感觉。 对，所以你有发现你比较欣赏的创业身上一些共同的特质吗？ 当然是有的，首先是长得帅嘛，对吧？开玩笑，开玩笑， 认真的吗？认真的吗？那你带贺仙，很帅很帅。 啊，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真的创业是一条非常非常艰苦的路，大家只看到了镁光灯下那些创业成功的人，什么乔布斯呀，什么是吧？那个雷布斯呀，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真的看不到他们背后。踩着多少人的尸体上去的，以及他们自己在背后付出的这种艰辛努力和牺牲，真的是看不到的。像我们每一期啊，都会大家会在碰到一起，然后分享各自在路上遇到的坑，就会发现啊，这个是吧，因为这个工作连孩子可能2岁了都没抱过2次的，而那个啊房子都已经卖了2套了，然后已经没有房子可卖了，还在跟老婆打电话说啊老婆那要不然再借点钱啊，那这个月工资发不下去了等等，就他们遇到的坑实在太多太多。比如说还有一个被合伙人坑的，然后把公司的钱给卷走了，骗走了，然后可能反正也没法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公司还没有正式的成立等等等等，就是创业一路上遇到的艰辛险阻实在太多了。所以要说到一个创业者啊，我觉得就情商智商还有逆商，就是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很多人会 感觉是好像心脏得好，首先 对对对， 身体得好。 我好像不太行。我可能只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只有喝点酒。 所以你们是很强调逆商的，就是处理逆境的这样的能力。 对对对对，然后找人找钱找方向，就是创始人最最最核心的这个能力。比如说你看他能不能身边有没有很棒的人跟随，比如说贺仙他的合伙人就非常棒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很牛，就说你能不能吸引一批顶尖的人才，就找人找钱找方向，那你钱你能不能搞定投资人，你能不能具有讲故事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 但是 世界终将属于会讲故事的人，是吧？ 来自柏拉图吗？ 是柏拉图吗？还是巴菲特？柏拉图是吗？ 差不多吧。柏拉图的好像意思是说，讲故事的人终将统治这个世界 啊！对对对对对， 好像就

大家，我们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在开车呢，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你如果想看个影儿，你看看这几个人到底长啥样啊？在直播间为什么笑啊？他们桌上摆的什么呀？可以来这个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看一看，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了。欢迎大家实时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法理智能法务平台的潘鹤仙先生，以及来自 AA 加速器的 Abby 女士，欢迎大家。 欢迎。 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其实我们就进入到就是贺仙他的这个创业的项目吧。就其实能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现在你这个项目是具体在做什么，然后解决大家的什么问题吗？ 好，是这样，我们是做一个叫法理智能律师的一个平台。这个智能律师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法律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就是中国律师的数量很少，中国只有31万律师，但是有接近15亿的人口。 中国只有31万律师吗？ 对， 这个数字真的是让我比我想象的少很多。 对，少很多。这样的话， 非常少。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啊，分到每个省去的10万、1万， 我有一个数据，31万律师，接近15亿的人口，平均每5000人才拥有一名律师。这个数据严重的低于美国。这个就导致就是中国的法律服务是不够的。 所以说呢。 美国是每2000人拥有一名律师，中国基本上是这个他的三分之一吧，差不多到。所以说这个现状导致中国律师呢，实际上只能接一些大的案源，但是一些基础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楼上漏水啦、狗咬人啦这些小事呢，实际上律师是没有时间，或者老百姓也是不愿意花太多钱去找律师处理的。这就导致大概社会上我们统计了一下。所有的法律咨询里面，大概有95%的法律咨询是基础的法律咨询。这部分问题呢是没有律师愿意公益来解决的。而我们做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就是尝试通过海量的数据学习，构建一个可以理解成一个复杂的知识类型的机器人，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变现的一个概念，来帮助老百姓来解决免费或者低价来解决这些基础的法律问题，希望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普法或者是法律意识提升或者解决问题这个层面的这个价值。对，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我听完你这商业模式，我有几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切实际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平台来做询问的话，是匿名的吗？还是说必须要实名？ 匿名的， 就匿名的就可以。说，所以我不用去承担说我问完这个问题以后我的信息被暴露或者是泄露的 风险，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这个价钱的门槛在哪儿呢？就比如说什么是免费的，然后什么是收费的呢？ 对，首先基本上大多数法律问题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免费版会给出一个基础的法律报告， 就是每次问说我问个问题哈，然后他回复您这是少部分的问题， 就是可以理解成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基本上都是免费， 只不过你要深度服务或者你要很细致的详细的服务需要收费。就可以理解成门槛是非常低的。但是收费的时候也是分不同的复杂度，比如说你仅仅是一个楼上漏水的这种可能比较简单，或者你是楼上漏水都要打官司，这可能就比较复杂。对，不同的复杂度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来法理平台免费咨询，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其实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登录这个平台回答我的这个就是回复就已经是机器人在做的了。 对，是一个机器人， 不是你们的人工需要每一条去回复。 对，不需要。 这个机器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它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学习认知和成长能力的机器人。这可能涉及到人工智能了。 这个我们还挺了解的，因为我们节目里也讲过很多， 肯定 聊过很多。 我们俩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 对，所以说就是它需要的第一个基础就是有算法，然后第二个基础就是有海量的数据。然后这两个数据结合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在专业领域叫知识图谱。然后这个知识图谱呢会覆盖大多数的法律问题，因为我们的数据量足够大。然后用户来提问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把用户的法律问题经过机器进行拆分。然后最终提取特征来理解用户自然语言，就是他说的话的含义。然后呢机器会进行追问，就像律师真人一样去跟用户进行交流，反复的追问，帮助用户梳理清楚法律问题的核心要素或者是一些证据之后，然后会给出用户一份非常专业的法律报告。 哎，你知道我昨天有智斗人工智能？ 你用了这个东西了？ 不是、我是智斗了别的人工智能。就聊到人工智能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那个翻译软件也特别的智能吗？ 对，机器翻译。 对， 就各种，它也是其实也是通过数据库的方式，然后识别你自己的那个自然语言，然后再给你翻译成其他的语种。然后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推荐说，这个软件翻译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精准。然后我昨天在家玩，我就说大概大白话啊，比如说她是一个女神啊，我是一个女神，或者是。 然后人工智能没有回一个黑吗？ 没有，它不是陪聊型的，它是一个服从型的机器人。 哦、okay. 然后每个都翻译的特别特别的准确，我就开始不服，我就开始跟他说古诗词。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它翻译的还是很准确的啊。 是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 什么 a duck in the river knows 什么 the spring has come first 之类的这种。 哇， 对， 好厉害！ 就是它还是翻译的很准确的吧？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输入古诗词的话，古诗词应该是完全有知识库对应的，应该每一首古诗都会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英语翻译版本。 现在还没有做的特别好。 你应该用方言。 智斗 人工智能是吧？就懵了是吧？但是所以说就是我刚才就是聊到这个智斗人工智能，我觉得很好玩。关于他的这个创业的项目，水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比如说我在使用的场景上的。其实我的问题，我就还真的很想咨询一下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可以 啊， 可以。 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四川九寨沟不是地震了吗？首先再次向遭受震灾的这个人们表示慰问啊，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一切都好。 生气， 生气啊！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在于有人问说，比如我在震区啊，如果我的房子因为地震被损坏了，可是我的房贷还没有还完，难道我还要继续还房贷吗？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咨询性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不是说我要去打官司，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首先想知道一些法理的常识，就可能会需要向你咨询，对吧？那到底 可以，咱们可以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这问题分很多种情况，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地震之后这个人还在但是房子没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继续还房贷？这个时候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比如说是人没了，房子还在，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还房贷？对，然后这是两种最极端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在，但是房子损毁啦，或者是人这个受伤了。 你再说，你在我眼里就变成范伟老师，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来简单的。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还在，钱没花了，不，人没了，钱没花了，是吧？ 所以第一种情况，人还在，房子没了，怎么办？ 对，这个结果可能让大家失望了，人还在，如果房子还没了，你是仍然需要继续还贷款的。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是跟保险有关系吗？ 应该是吧。 我们先说另外一种情况，你会感觉很奇异，就是如果人没了，房子还在，是吧，银行是可以把房子收走啊，拍卖的，银行没有损失，但如果人还在，房子没了，这个时候还是要还款，就不管怎么样银行都不会赔。 银行无论怎么都是稳赚的， 对， 是吧？ 对对对。但是这个时候表面上还说，哎，我房子都已经没了，为什么还要还贷款？表面上看好像是说很不合理，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关系的。简单来说一下，因为你跟银行承接的实际上是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就是你们是借款的关系。简单来说，你上银行借的是钱，所以说银行没有跟你的房子产生直接的理由，而房子仅仅是你的一个担保物。所以说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如果房子没了就可以不还款的话，就相当于你把银行想成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是珊珊，假如说银行就是珊珊，我现在向珊珊借了钱来还我这个房子， 我就是银行。这个想象让我很满足所以向我借了钱然后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现在如果说我告诉你我房子没了，我就可以不还你钱了，你愿意吗？ 不愿意，凭什么呀？我钱都借给你了，哎，对不对？这样就 make sense， 就突然一瞬间合理了。我觉得你要继续还，因为这是咱俩之间的契约嘛。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说咱俩之间存在的是一个借钱的关系。而房子仅仅是一个担保物。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就能想明白，哎，这个事儿为什么房子没了还需要还款？ 对，我看到了梦一直在送了。这个很多小礼物啊，送了太阳，谢谢谢谢。还有刚才咱们不是说人还在，房子没了，需不需要还贷款吗？拥有七色花回答了，人还在，房子没了，贷款不还才怪。永远的摩天轮也说了，哎，对，这个理论还挺对的啊。用七色花又问了说，能把银行取了？你说的是我是不是？讨厌。 法律确实真的是非常复杂，就比如刚我在想，如果是人没了， 对， 房子还在， 对，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作为他的直系亲属，我是可以接着他还吗？ 这是这样，就是这个关系比较复杂。你如果是他直系亲属啊，你是可以继承这个房子的。 嗯， 对，然后继承这个房子，咱暂且不说那么复杂，假设这个房子全都给你了的话， 嗯， 但实际上这个房子曾经被抵押过， 嗯， 去银行贷了款， 嗯， 所以说银行是第一债权人， 嗯， 他可以把这个房子收回去。如果你非得要这个房子的话， 嗯， 你就得继续还款了。 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接着还呗，嗯， 对 对吧， 嗯？ 银行其实他也希望就是说这样的债权关系能够保持原来的那个方式。 对对对， 嗯 嗯， 就是如果你继承了这个房子，你也继承了他的债务， 嗯， 就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嗯， 啊，是这样， 嗯，还是比较合理的啦。 是，听起来是比较合理的了。 嗯， 但如果作为比如说我就明知道说，比如说最近这个地区或者哪一个地区就是会灾难多发， 嗯， 那如果我这样的话，我是需要去买房险吗？哎，我的思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发现说银行永远是稳赚不赔的，对不对？ 对， 嗯。 那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买房肯定是人生当中的头等大事。 对， 嗯。 那如果我要保证我在我整个的就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我没了无所谓了， 对。 但如果我还在，然后房子没了，这个损失怎么样去最大限度的， 这有一个法律建议是这样。 嗯， 就实际上因为在中国我们不是地震高发的这个国家， 嗯， 比如像日本啊这种处于环地震带的这种国家， 嗯， 它地震非常高发。 嗯， 所以说中国现在也学习海外的一些制度，流行这个开始推行一个制度，就是叫巨灾险。 哦， 实际上像这种天灾啊，比如说地震啊或者泥石流这种天灾，它属于不可抗力。 对的， 嗯， 但是我们可以买一种叫巨灾险的一种保险。 嗯， 如果这种保险被承保了之后，房子损失了，因为不可抗力损失了，是可以有担这个保险公司来理赔的，但是如果没买就很可惜了。 哎，这事儿真的是，就是巨灾险这个偶然程度太高了，你知道吗？ 哎， 是为了买个巨灾险，啊， 对对对，哎。但是我觉得巨灾险的那个就是好处，不就在于说大家一起聚这个财嘛？ 嗯。 然后其实你花的钱可能会更少，对不对？ 嗯， 它是那个巨大的巨。 对啊。 嗯， 哦，巨大的 巨， 啊， 巨灾险就是地震， 哦，是 不是巨龙的巨， 啊，我还以为大家聚在一起， 啊，你这人真的是你的世界充满爱。我觉得 我们众筹一个保险。 对，众筹一个保险感觉是吗？啊，这个在我看来就类似那种， 嗯， 比如说一个手机新出了一代新型手机， 嗯， 咱们一人一块钱啊，是吧，看看最后谁能买中，这种感觉其实有巨灾的感觉。我理解你那个思路。 对 对， 对， 对， 一般情况下，嗯，巨灾发生这个几率非常小嘛，我买份这份保险， 嗯， 能够得到赔付的概率基本为零啊。可是就是如果得到了，万一发生了的话，就会有人得到赔付嘛， 但是处于 一 些这比如说高地震频发的一些区域， 嗯， 或者处于地震带的，有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区域的，这个保险还是有必要。 其实保险公司也不傻，如果你真的是高地震，就是那种频发区域处于活跃地震带上的，它的那个赔付金额也不会高。 或者说你要 他会有买的限制， 对， 你进去的那个也会多一些。 对对对对，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 Abby， 就是比如说你们现在每三个月要看1000多个项目的话， 嗯， 就是有没有哪一些人工智能的项目是让你们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最后能做出来的？ 嗯， 还蛮多的。像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 嗯， 人工智能加医疗， 哎， 人工智能加投资， 嗯， 等等等等，都是挺有意思。比如说他会实时帮你监控啊，特朗普那个是吧，上线之后是吧，上位之后， 嗯， 然后哪些会涨，来指导你去买股票。又比如说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话，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小朋友学习，他直接帮你把会的题目筛掉了，你以后一辈子不会出现这些你已经明明都会的题目，再也不会浪费你时间了， 嗯， 专门针对你不会的知识点。那不会的知识点又是由哪些知识点来构成的，来帮你追根溯源， 哇， 帮助你把，对， 好厉害啊。 对对对对，你可以想象，那其实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可能80%的老师都会被淘汰， 嗯， 你只要对着机器一道题一道题的做，慢慢慢慢的他就知道啊，这个小朋友是哪些地方不行，然后帮助你去把最基础的这个不行的知识点的每一个知识点都帮你串起来，帮你去进行梳理和讲解啊，那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 那还有人工智能加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爸啊，前不久去医院，还是南方顶尖的医院啊，湘雅医院去看他的那个， 最后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这个医院的名字，必须说他做的不对啊，怎么了？ 对，他是我爸心脏不太好， 嗯， 他照了片之后呢，去看了3次，每次看最后的结果都不一样，开的药呢也不一样啊，那最后呢是反复确诊吧，就挺麻烦的。然后你想想看，每一年来北京看病的人，去那种大医院去看病的人啊，趋之若鹜，甚至还有这种专门的团，就是来北京来看病的，然后帮你处理这个 是的， 挂号啊，什么你排队排7天，排上号之后，你看病看5分钟， 啊，你拍张片儿之后呢，不知道上哪看，能看得 到、哦。我知道有很多人很辛苦的来北京看病，我还真的不知道大家还会就是专门组个团来， 就是、 哦、 就 很难。 很难， 真的 挺难，是吧？ 啊，对对对，看病难， 找律师难，很都很像的。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看，电脑当他学会了读片儿、嗯，那我爸的心脏那个问题，只要上传到电脑，哎，可能几分钟就帮你非常精准的去识别了，哎，哪里地方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嗯、因为电脑它是孜孜不倦的24小时不停的在学习。 是的， 啊，那我觉得可能。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更便宜的、更快速的能把病给看好啊、这也是人工智能加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嗯， 反正人工智能，我觉得在未来会是我们生活中就像手机一样非常常见的这么 一个 普及、 嗯， 对对对，非常普及的一个。 相对来说，主持人的危险会比较小。 对，这种艺术创造类的工作的话，其实还好一 些。或者是情感连接类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他会觉得说我和一个机器人能产生一种情感连接。嗯， 哎，你知道像也不一定啊。就是各种做女朋友的机器人啊，一定会有情感连接的、嗯、我觉得， 但那个不能够取代你真正的女朋友。 嗯，不好说。 我觉得、嗯、 你知道像比如说就是李开复老师其实也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嘛、嗯、就是大多数的慢慢的我们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取代、 嗯、 最后会被取代的一定就是像主持人啊作家啊这种需要经常靠自己主动创造去发挥自己劳动价值的工种嘛。 嗯， 然后这个问题聊了那么多人工智能，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聊过、嗯、就是慢慢的开始人的工作真的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潮流，因为看到很多国家开始对智能机器人收税了啊，是为了对抗就业率降低的这样一件事情、嗯、你们天天聊人工智能，你们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吗？ 嗯， 嗯， 老潘 可以。是这样，就是我们感觉就是人工智能现在机器还处于一个弱人工智能的时代、 哦嗯、 就是它还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聪明，比如说刚才、 啊、对对 那个我们以为人工智能能自动提交罚单了，其实它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只是能帮你判断罚单的一些依据。 嗯， 现在的人工智能我们认为最先取代的肯定是那些知识类型的， 嗯， 或者是不需要复杂的逻辑推理的， 嗯， 仅仅是靠记忆， 嗯， 这些类型的这个工种，比如说医生看片子，或者是说律师背一些法律知识，基础的法律咨询，这些肯定是有可能是被最先替代的。 嗯， 而那些需要靠创造力、需要靠创新、需要靠人脑复杂， 嗯， 这个逻辑思维去推理的这些工种。不太容易被替代。 嗯， 对，这个应该是未来也3-50年后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个 情况。所以人类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差。 嗯，是的，因为 不 需要记忆了， 这个世界 不 需要你记忆了。 对的。 然后我之前看到一篇论文，就是有一个就是教授，就他就提出，但是其实人的创造和这个判断， 嗯， 很大部分程度依据的是你的记忆。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 Google， 你就不停的搜 Google 来链接说你要现在要知道什么、 嗯。 而有的时候你的判断必须要基于大量你已经存储在你大脑当中的记忆知识点，然后来做出这个判断。 嗯、 所以人类在判断力和创造力上，未来可能也会存在某种方式的一种风险。 嗯、哦， 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现在的整个的出现，对于人类整个大脑的发展，好像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嗯、是这样吗？ 是这样，就是我简单说一个小事儿，就应该能印证这个观点、嗯。就是其实我们人类最厉害之处是在于我们可以用小量的记忆去做复杂的推理。 嗯，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脑存储的这个知识量是非常小的，相比计算机啊、嗯，所以人类擅长的是小数据的推断。 嗯， 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做大数据的推断。 嗯， 所以说人类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工作，永远暂时是需要比机器高很多的。 嗯， 但是未来如果机器能帮助人类进行大量的记忆，比如说也现在有脑机接口， 嗯， 在脑子里植入一些芯片，人类像搜索技术一样，直接不用记知识了，需要什么知识直接去芯片里搜索一下、嗯、然后直接就给你一个知识。如果人类的记忆容量变大的话，人类的创造力将会变得更强。 嗯， 对，人类这个小推理能力都能小数据都能推理很复杂的这个创造世界、嗯、那如果人类给人类的大数据，人类能对世界的改变有可能会更大。 嗯， 所以是这块是人类跟机器最大的不同、 嗯、 未来的机器发展的方向就是如何通过小数据推理、嗯能够实现人类的这个能力，但是应该很难、 嗯、 很难。 你知道对我来说，我就是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啊、嗯，因为我的酒喝的越来越多 直接有这个直接的杀伤性啊、嗯！因为咱们节目其实可能大概也就剩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 Abby 是一直在创业圈混的。我最后就特别特别想问你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或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为什么你毕业之后，你看也没有特别想，比如找一份大家一个女孩子更喜欢的稳定的国企的工作？你追求自己的梦想，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该支教支教，回国创业，然后现在依然在创业圈混着啊，在创业加速器里面，就是你觉得在创业圈里面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持你走下去的这种源泉原动力是什么呢？嗯， 哇，第一次听珊珊啊问我这么 正经的问题， 对对对， 一般都是你还要吗？你要皮的还是红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其实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吧。然后说说内在的，我就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幸福感，水水说我幸福感非常的爆棚啊、嗯，是因为幸福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跟别人怎么看你没有关系。 嗯、 像很多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都无所谓，因为这就是我喜欢的，我就会随着我心啊 ，follow my heart。就当时其实我在 CCTV 也实习过，嗯、但是我在里面真的待不下去啊、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不适合我而已。就是还是说自己喜不喜欢是最重要的、 嗯、 啊，这是一个内心的，就是我创业我就觉得很自由，我在创造，哎，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然后我想干什么我就能够去把它干出来，这种创造的这种快感吧，成就感、嗯、啊。那外在的动力呢，一个是其实身边像贺仙你们能感受到满满的这种正能量啊，然后很 professional 啊、嗯、那其实身边有太多像贺仙这样的就是很优秀的、 嗯、 比如说从这个还顶尖的国际顶尖的学校回来的呀、嗯、还有从什么 Google 回来的呀，从华尔街什么高盛总部回来的呀、嗯、等等，有最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在身边，然后用他们的智慧去为这个世界创造更美好的东西。当看到他们这种满满正能量打满鸡血，然后在一起碰撞，一起探讨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子，然后并且付诸于努力，并且我越来越有感觉，就是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说啊，你在用这个，这个是我三期学员 啊， 你在用这个，这个当时是我们帮他、哎、梳理了方向，然后最后拿到了多少多少钱、 嗯、 啊，满满的成就感，就是我们在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丰盛、 嗯、 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满满的。 嗯，你有没有觉得 Abby 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打鸡血的人？你跟他说有没有被打了满满的鸡血啊？ 我觉得就是对 Abby 的就是那个就是防御力啊，是随着见 Abby 的次数的增多而增多的。就第一次的时候就跟着 Abby， 真的就是这样，就这样，就这样。然后第二次我就会觉得说， 他永远 always 这样，你知道吗？就是 Abby 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有些朋友是你见了他之后你会被打鸡血啊、 嗯、 你会突然觉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力。你知道 Abby 是我跟他认识很长时间嘛，首先以前就是我们俩还曾经住过一段时间，人在他家，你知道毕业了谁这么认真，哈哈，对不对？赶紧的先跟什么新入职的单位的小伙伴认识认识，大家开始老老实实的进入职场准备准备、 嗯、 Abby 是那种毕业了之后自己住的房间里面墙上都还要贴张纸，写上你最近的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你的单子，还有最近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还有大口号，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还在高中的那种感觉。 对， 就每次我跟 Abby 聊天都觉得充满了正能量，特别希望去做事情。然后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在创业圈混着。我现在不是也在创业训练营上课吗？就身边有很多创业者，包括现在来的这个达菲啊，刚才那个朱古力都是说自己长得帅的呀、嗯、都是在创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啊，我如果不稍微动一动努努力我就太老了，感觉我自己 浪费时间了。 对，就很喜欢在创业圈混着，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创业者要持续创业停不下脚步的一个原因。 心怀梦想、嗯、自觉自律， 对， 然后永远把时间当金钱， 是的， 然后也把金钱当时间。 老潘你也是这样是吗？嗯， 对，挺珍惜这份时光的。 对， 嗯， 就是支持你走下去的那一句话，比如说用一句话一两句话来概括、 嗯、 你心里的那个源源不断的动力的源泉，你会觉得是什么支撑着你呢？嗯，支撑着是不是显得太苦大仇深了？什么激励着你？ 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次创业明显有一个跟第一次创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嗯、因为就是我感觉人生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嗯、你追求的真的不单纯是金钱了、 嗯、 就是我追求的更多的是成就感，或者是说给社会能带来一点改变， 嗯， 让社会知道，哎，曾经留下一丝我的这个痕迹， 嗯，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 激励我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动力就是我要给社会带来改变 啊、 所以说我会想着我所有的投资人给我的钱都是来让我来创造这件事情的、嗯、我不能辜负他们。 嗯嗯，好吧，在直播间的各位小朋友，如果你是95、96、97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两个叔叔阿姨太装了，但是你相信我，你慢慢长大，你也会这样想的啊、人总是需要在这个社会留下一些价值和痕迹，希望自己做出个改变。 对，其实不一定了、嗯。其实我发现现在就比如说像95后、00后，他们的状态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啊。那倒是， 所以说我们也不一定。就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装或者他们怎么样。 好的，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可能比我们更疯狂、 有可能。 总之这个世界就是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努力，然后也是逼着我们不断的要进取，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从两位嘉宾的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人工智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个方面，它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在改变你的生活。 再一次感谢老潘，然后感谢 Abby。 那今天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啊，明天呢微微一笑会继续对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对，我和珊珊明天和后天不在， 对的，我们休息两天， 王爽，然后我们周末再见。 好的， 拜拜。 不管改变世界或者改变自己，我们永远在一起，一首我们送给大家， 拜拜。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